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北京，陪您在路上。 你莫属港式茶餐厅与爱度携手共度情人节活动期间，赠送免单、抽奖、折扣，你想象不到的优惠都在这里。这个情人节非你莫属。地址：人民广场瘦生活，订餐电话88858898，订餐电话88859，订餐电话88858898，订餐电话88858898。非你莫属港式茶餐厅与爱都携手共度情人节活动期间，赠送免单、抽奖、折扣，你想象不到的优惠都在这里。这个情人节非你莫属。地址：人民广场瘦生活，订餐电话88858898。 One two one two check check check. Oh yeah. Here we go. Come on. Hey.想想法子，混混一直找找镜子。 我最近是想吃个坏饭，坏了个表现是既搞不懂就问人，搞不懂就打人，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如你坏了人体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要心存怀疑，要充满好奇，要趋吉避凶，要看破砂锅问到底。 小的时候在外面买了东西，回家总是把价格给爸妈往高了报，而现在呢，长大了之后买了东西回家，总是把价格跟爸妈说得很低很低。小时候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总是在爸妈面前哭着说，而现在受了委屈，回家想着办法在爸妈面前保持微笑。春节回家记得多陪陪你的老爸老妈吧。 听你说什么我都很快乐，接近你连影子都微笑着，几千只纸鹤，你多耐心地陪着我着，却怎么都遮不掉那道无形的隔阂。越懂你陪着你就越寂寞，灵魂那么美我却碰不得，感觉再炽热也不能让飞蛾去扑火，抱紧你的梦难道就能不是我？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好朋友，疯狂以后就一个人走无所求。好朋友只是朋友，只能保留一点点温柔，我知道什么时候回头，不打扰你的自由。 灯光在我眼里都模糊了，

让他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也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落，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最善良的是的幸福花，带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原谅我飞，曾经眷恋太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我会疯狂的爱上。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捧着我在手中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也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 贴近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企业的安全文化如何带动企业发展。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各大企业工厂要逐渐开始复工生产了。在新的一年里，如何让生产经营单位建立起好的安全文化，营造出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从而带动企业更快更好的发展，是企业的经营者应该思考的问题。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大家，大多数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源于人的不安全行为，其比例远远超过因安全工作条件和安全管理不到位而造成的事故发生率。而安全文化之所以能弥补安全管理的不足，是因为安全文化注重人的观念、道德、情感等深层次的人文因素，通过教育、宣传、奖惩等手段不断提高人的安全修养，改进其安全意识和行为，从要我安全转变成我要安全。浙江有个乡镇企业老板，他的企业资产数以百亿计。有人问他，为什么你的企业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他说，最初他不懂安全，只想挣钱，结果企业年年死人，不仅耗费了精力，良心上也受到了谴责。后来他悟出了道理，企业是船，安全文化是帆，企业要想加快发展，就离不开安全文化这个帆。这是一位农民企业家对安全文化的认识，说得多好。中国民航的安全文化也很有特点，他们提出制度使其不能，教育使其不为，重奖使其不怠，重罚使其不敢。 飞行员虽然很辛苦，但回来的第一件事不是换衣服回家，而是放黑匣子，看是否有违规操作。有违规操作就要处理完才能回家，有两次违规操作就要上学习班。这种以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为基础的安全文化，带给企业的是巨大的经济财富。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广大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企业通过构建有持续影响力、广泛渗透力和强大扩张力的安全文化，可以促使员工养成正确的安全行为习惯，突破安全生产工作的制约瓶颈，进而达到卓越的安全管理水平，从而推动企业飞速更好的发展。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川粤鲁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4号下午，市委召开座谈会，就第六次党代会报告征求老领导、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刘月出席会议。自第五次党代会以来，我市经济社会实现了快速发展，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亿大关，财政收入达到125.3亿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加到72.6亿元，两项收入总量均居全省县级首位。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深入阐述了我市的现实基础，科学研判了发展机遇，理性分析了严峻形势，并针对科学发展新要求、发展形势新特点、人民群众新期盼，明确了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后发跨越、高端发展的工作路径，突出了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定位，提出要实现6个方面的明显提升，并部署了未来5年需要着力抓好的7方面工作，立足长远，目标明确。参加座谈的老领导、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报告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对部分内容提出了补充建议。王凤海说，开好第六次党代会是市委当前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进一步修改完善党代会报告文稿责任重大。王凤海代表市委衷心感谢大家对报告仔细研读、深刻理解，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特别是几位老领导的发言站位很高，看得很远，带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体现了很深的党性修养，使我们受益匪浅。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也充分体现了大家对市委市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市委研究室的同志要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认真进行梳理，进一步丰富完善报告内容，使之既贯彻上级精神，又彰显三河特色，做到科学严谨、实事求是，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万物尚未完全复苏，但在燕郊新都村的大棚里已是春意盎然。走进新都蔬菜棚市区，但眼望去，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早在春节前，菜农们就已经开始忙活了，育苗、整地、定植。现在西红柿秧苗已长到30至40厘米高，眼看就要开花结果了。据菜农们介绍，虽然他们的棚室有些老旧，但他们的技术不落后。近两年借助新技术微生物菌肥，在保护作物生长的同时，还提高了生产食用的安全性。这些生物菌肥的应用给这些老旧的棚室蔬菜注入了新的活力，实现增效、增产、增收。新都村的设施蔬菜栽培稳定了周边的市场，确保了蔬菜的周年供应，增加了花色品种，丰富了燕郊市民菜篮子，不仅给新都百姓开创了另一条致富路，连带的也全面提升了农村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使农民也从中受益匪浅。环保之声今天播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解读。

术之美，修气质佳艺。树艺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树艺室3159000。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最近呢，小佳在经过湖南株洲地下通道的时候手机被偷了，后来呢闺蜜在翻看手机的时候发现，当时偷拍小佳吃相的时候无意当中也拍下了小偷扒窃的整个过程，照片呢就成了线索和证据，目前呢已经是被民警拷贝留档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看来平时有意无意的多拍一些照片，没准什么时候就会有用呢。 不怪我，都怪我看不到事情快另有个结果，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任一分间隔，都怪我太执着，却也拼不回那是谁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儿落，多完美，我们今天才这样狼狈，付出等于收获，那是自以为。不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我们今天才充满后悔，困难等于永久，那是自以为。怪我看不到事情快另有个结果，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任一番间隔，都怪我太执着，却也拼不回那是谁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儿落，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我的今天才这样狼狈，付出等于收获，那是滋味。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我的今天才充满后悔，短暂等于永久，那是滋味。 对的人来说啊，美食当前绝对是一种令人煎熬的诱惑， 不过一项心理研究可能会帮助人们坚定一下少吃或者是不吃的决心，就是研究表明少吃一些可以让人对某种食物的满意度更高。研究人员说，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吃的越少，对它带来的第一口感动就越清晰，相反吃的越多，对它美味的印象就会越模糊了。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是不是给各位吃货们又多了一个吃美食的借口呢？ 我看见自由的鱼，水面很透明。我看见天上的云，空气很透明。我看见窗外的雨，玻璃很透明。我看见快乐的你，眼睛很透明。心最透明，每天为你抹干净，让你一眼看尽，没有任何秘密。我的心最透明，不愿你为我担心，让你一次看清我思念的水平。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会有地久天长，只有一种无奈的习惯留在我身旁。我不是不温柔，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我不是不温柔，只要你想走，向我挥挥手，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要求，不要再回头。台北的机场是一个分手老地方，你

是一样频率，哦，百分百的爱情不会是难题。恋爱百分百，其实在意你的心，跨越101，那是理想的地。我的眼神里不是透露的讯息，我的心来浪漫。恋爱百分百，其实知道你的心，不得不相信幸福就在附近。有一点暧昧，糊涂如此的开心，整个世界 love。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嚼口香糖，但是你知道吗？嚼口香糖的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尤其是有胃病的朋友更不宜长时间的咀嚼，因为长时间咀嚼口香糖会反射性的分泌大量的胃酸，特别在空腹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恶心、食欲不振等一些症状。而且经常嚼口香糖呢，会破坏口腔当中用于补牙的物质，使其中的汞合金释放出来，造成血液、尿液当中的水银含量超标。所以从今天开始起，嚼口香糖最好不要超过15分钟哦。 我曾知道你的好，我曾知道你有多重要，我曾经知道不睡觉对我身体不好，你是我的爱绵羊，我常自暴不环保是为你好，始终改不掉宝宝的哭声听不到，我的音响太吵，你走了也管不着，摘下了眉头，却冻伤我心头，三十二斤逃左右，每当我回头你就是刽子手，摧残我回忆中的所有，请原谅给我找个借口，麻醉我伤口，血流了却未惨痛，是时候放手，但又不知手，我一无所有，无理取闹，你垂头对我傻笑，还是一场感冒，难道是我太骄傲，不信你说他多好，才把你气走自招，才下了眉头却冻伤我心头，三十二斤

谢你曾经爱过我。